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84集。你为什么会找上这样一个人？两声电话就被接通，风楼城的声音传来：“ 风 先生您好，我们教导主任想跟你说几句话。”秦冉直接打断了他未出口的秦小姐，那边的声音顿了一下。 好，你给他。 风楼城的声音变得公式化起来，教导主任把事情给风楼城一说。 抱歉，给孩子送点吃的，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情。现在有个会走不开，我让管家去一趟学校，这件事你们不用担心，我会处理好。 办公室里很安静，风楼城的声音周边的几个人都听得特别清楚，毕竟是风楼城，气势足，说话条理清晰。从没有什么表情的拿出手机开始说第一句话的时候，女老师的心中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接下来的等待时间，办公室没有什么声音。20分钟后，办公室的门响了，教导主任等人立马站起来。进来的并不是风楼城的管家，而是匆匆忙忙赶过来的宁晴，她脸上的妆容有些乱了。 对不起对不起，主任，孩子给您添麻烦了。 宁晴连忙开口，一瞥见秦冉自顾自地坐在一边的凳子上，低头把玩着手机，低声开口，语气很差。 秦冉。 秦冉没有抬头，也没有理会他，自顾自地低着头。宁晴的头更是炸裂，他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，这时候他感觉面前一黑，多了一道阴影。一转头，一个拿着公文包的青年男人走了进来。稍微关注点时事的人，对频繁在本市报道上出现的风楼城的脸很熟悉，对于风楼城的一把手李管家一定也很眼熟。这个平常只在电视里跟风楼城一起出现的人，此时竟然会出现在这儿。教导主任心底一惊，风楼城真的很注重秦冉。 秦小姐。 李管家先跟秦冉十分恭敬地打了个招呼，这才嘴角挂着恰到好处的微笑，转向教导主任递过去一张名片。 哦，丁主任您好，我是风家的管事，这次专门过来处理秦小姐的事情。 他跟教导主任微笑着握手，周围没有人敢吭声。女老师早就吓得一脸苍白，脸色一黑，额头冷汗沁出来，喃喃开口。 这秦宇明明告诉我他们不认识他。哎呀。 主任，如果没有我的事，我就先回班级了。秦冉朝他们点点头，就朝门外走去。整个办公室里除了李管家，没有其他人敢吭声。宁晴接了秦宇的电话，怒气冲冲地来学校，现在已经呆了，只愣愣地看着秦冉的背影，又看看跟教导主任说话的李管家，头脑嗡嗡直响着，像是第一次知道秦冉一般。众所周知，微博上的事情要尽快降低热度，平息最好。3天后，关于秦冉这件事，在微博上找不到任何一点踪迹，连关键词都搜不到了，就像一滴水落进大海，挡不出半点波澜。秦冉在程俊这边拆线， 这是一份资料。 程俊拆了线，又嘱咐了他一些注意事项，这才把资料递给他。微博热度没了，现在是揪主谋的时候。他也没出格，只是把事情全权交给秦冉自己处理。当然，怕某人处理不好，他就同时也找了徐校长而已。依照徐校长对秦冉的关心程度，不会对这件事坐视不管。秦冉咬着口中的棒棒糖，低头翻了一下文件。这份文件他手中也有一份，比程俊给他的更加详细。 好吃吗？ 程俊问了句。 秦冉抬头，一双眼睛雾气醉人。什么？ 你的糖。 他不动声色地伸手指了指。秦冉从兜里又摸出来一根，递给他。 随便吃，别客气，我有很多。 秦冉今天难得没有穿外套，穿了一件被他冷落了很久的格子衬衫，是红黑色的，扣子十分禁欲地全部扣起，衣摆扎进牛仔裤，腰身很细，顺着扎进牛仔裤的衣摆能够看到流畅的线条。窗外阳光正好，打在他侧脸上略显刺眼。程俊懒懒地笑了下，看了会儿，拿出一根烟咬在口中，却没有点上。门外，程木拿着手机进来。 俊爷，好队来。 他是想要说什么，可一看到秦冉没说出口的话就被吞了下去，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秦冉。秦冉手上的线已经拆了，他撑着桌子刚要站起，就听程俊开口了。 就这么说吧。 程木看了秦冉一眼，彻底服气，面无表情地开口。 好队来云城找您了，就在门外。 校长办公室，徐瑶光敲门进去，声音恭敬。 爷爷， 坐。 徐校长指了指门边的椅子，将手中的文件合上。 听说你很喜欢学校里的一个女生。 徐瑶光似乎很惊讶。 爷爷，您说的是秦宇？ 他借着你的名头做了些事儿，当然不是说你的人脉你的地位不能用。 徐校长的手指敲着桌子，沉默了一下，继续开口。 就是爷爷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当初看不上秦冉，却找上了这样一个人。 说着，徐校长把桌子上的一份资料推给徐瑶光。 嗯，你看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